要继续在这一个最大的诫命这个信息的系列里面啊。那我们上一次在最大诫命的第一次啊，所以今天还有一次，应该还会有一次啦啊。所以谢谢大家非常的那个耐心啊。但是这个信息是非常的重要，居然我们说我们要与神有更亲密的对的关系，跟人有好的关系。那有人问耶稣的时候，哎，那你这个诫命里面那么多条啊，哪一条最重要的？耶稣怎么说？我们就是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然后呢要爱人如己，没有任何的诫命比这两条更大的。那也就是说，当我们要跟神有好的关系，跟人有好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在最大的诫命里面把它活出来的。所以我们这七八九中下的团队关系的这个突破季节里面，我们一起来学习好不好？我们不只是说理论上面知道，就像上次我们讲到的，怎么那些文士问耶稣说，哎，什么是最重要的？耶稣讲了以后他怎么样？他也会讲啊，对不对？他也重复了一次啊，给耶稣听，耶稣怎么说？哎，你真的不错哦，你离天国的怎么样近了，你离天国近了，是近了，但是要跨进天国，跨进神的国，活在神的心意里面。耶稣怎么说？不只是知道，要活出来。所以我们这一个关系的突破季节，就是神要我们活出来。就像上个星期六大家哎，稍微有尝到一点的怎么样兴奋的甜头，是不是？有没有？有没有人兴奋的啊？这个月还有啊，还有人说最好每个月都有嘛。哎，我们九月份还会有一次啊。那以后我们一起祷告了啊，大家都在笑啊，看。但是神要我们真的是爱他，我们彼此的相爱啊。我们先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呢，就是最大那个诫命的啊。这个是在马可啊，马可十二，上次我们用到啊，29-31节，我们一起大声来。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了。是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主我们谦卑领受这最大诫命的时候，主我们不只知道，主我们愿意活出你给我们的最大诫命。在这个关系的突破季节里面，圣灵今天再一次来开启我们，我们要有一个谦卑心来领受你话语的时候，主你亲自来向我们说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所以我们上一次在讲到这一个爱神爱人，对不对？我们当爱神的时候，神最看重的就是我们要把关系放在第一，是不是？把关系放在第一。那我们怎么样在爱神的时候把关系放在第一？我们从最大诫命，它有四个方面，一个是尽心，对不对？你的 heart， 你的心在哪里？来指一下，你的心在哪里？心在这里嘛，心在这里，都知道。当我们在操练，我们说我们要尽心的来爱神的时候，我们上一次分享到是什么事？我们分享到，我们首先说我们是要跟神是有这样一个关系的好的建立。我们第一就是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毫无拦阻的，可以尽心吐意的向他来怎么诉说我们的情感。不管是我们在很高兴的时候，欢喜的时候，我们还是在难处的时候，在哭泣的时候，在困难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跟他诉说。当我们愿意敞开我们自己情感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要跟神认他为我们天上的父， 认耶稣是我们的良人，是我们的新郎，是我们亲爱的那一位，我们是敞开我们自己。当我们愿意敞开我们情感的时候，我们首先就进到这样一个关系的连结当中。如果我们连情感都没办法向神敞开的话，我们没办法建立这个关系，是不是？就像我们夫妻的关系， 家里家人的关系也是一样嘛，是不是？啊，这很简单的道理。所以我不知道你上个星期有没有操练过了，你们向神笑，难过的时候可以向神哭，有需要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的情感一定跟神要对齐。刚才姚大哥讲了，牧者是在德州，对不对？在德州有这样的枪击案，昨天晚上在 Ohio Dayton 那个地方我去过啊，那个很小的地方啊， Dayton 昨天晚上也有枪击啊，有九个人死掉。那再往一周推上去，在就是上个周末，在我们加州啊，北加州啊， Gilroy 啊，出那个大蒜的地方，他们有那个 Gilroy 那个大蒜集吗？结果也有人跑去枪击啊，离我们很近啊，也不算太远啊。过去我去北加州，就每次都经过那里。弟兄姊妹，在末后的日子里面，这种事情会越来越多。因为什么道理？因为人拒绝了神。当人拒绝神的时候，绝对跟神没有关系的。当人跟神没有关系的时候，跟人的关系绝对是不正确的。甚至有时候我们说，我们认识神，但是我们所认识的那一个神不是那唯一的那一个真神。我们跟唯一的真神没有建立好的关系的话，我们跟我们的周围的弟兄姊妹，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邻舍，跟我们的同事，跟我们社区里面的人也不会有好的关系的。那一个愤怒，那一个情感，他发泄在哪里？那一个愤怒，结果他拿起枪发泄在别人的身上。弟兄姊妹，这不是说这是一个悲剧，这是末后的时代里面仇敌要在这个时代这个国家里面，他在煽动那些愤怒在百姓当中。但是唯一的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唯一的 solution， 唯一的医治，就是来认识我们这一位真神，跟神有对的关系，然后就会跟人有对的关系。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为什么要让我们的家人来信主？因为当耶稣说我们遵守这一个最大诫命的时候，你去读圣经，当我们活出这最大诫命的时候，不是说神很无聊，要我们这样的去爱他的，不是。神是要借助这一个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让我们可以怎么样，不受仇敌的拦阻，仇敌的诱惑。神要是来祝福我们，让我们在世的日子可以活得更好，得到祝福。所以当我们今天继续往下看的时候，第二个就是讲到静心。这个怎么不动？那个请 Anita 帮我按一下。谢谢。那个静心，静心，这个心英文是 soul， 在哪里啊？有没有人指一下？静心爱神，我心在这里，对不对？你说意，我的思想大脑在这里。力，我的手臂，我要来服侍，对不对？我要好好来追求那个。你好像还可以指的，那心还蛮难指得到的，是不是？但是我们要从非常实际的来看，实际上这个静心，这个心就是我们每天在做的决定啊。你人生的道上，你生活上面，你工作里面，你服侍里面，每天都在做决定。那你做决定的时候跟什么有关系？跟你的个性有关系啊。有的人很急，是不是？有的人很慢，是不是？个性都有关系。有的人很暴躁啊， 有的人很温柔啊，像我一样很温柔，这是神改变，等一下讲给你听 啊那个，因为你对这个世界，因为你对你的人生，你信主以后你应该是不一样了，是不是？所以你的价值观会不一样，所以你做决定的时候，你的价值观在那里起作用的。我这个看重哦，圣经的话语，还是看重我世界日报上面所记载的东西，对不对？这个，所以跟你的价值观会，所以你做决定的时候，跟你的价值观，就是你的热情在哪里。啊，等一下，我们从这方面，我们的个性，我们的热情，而且呢，我们所选择的道路，我们每天都在选择走哪一条路，都是有关系的。等一下，我们具体来看，我们今天就是讲这个啊。好，然后我们上次那个有提到敬意嘛，啊，敬意我们下一次会讲，就是我们这个思想要更新啊，下一次啊，我们非常实际的来看我们思想怎么样更新，然后我们就尽力，你就很清楚了，就是要行动嘛，没有什么诀窍啦，对不对？就像今天早晨一样，有些人在挣扎，哎，我要不要来教会啊？六十往东还这么堵，对不对？堵在车上，哎，我掉头回家就好了，是不是？尽力的话就是我不管怎么样，对不对？我就是花上代价，这太简单了嘛。所以我们下一次还会那个，所以我们进到这个尽心爱神 啊我们一起来讲一下，来，尽心爱神，好，跟你旁边的人说，我们一起怎么样？啊，尽心爱神，好。所以这个尽心到底什么意思？你很难知道嘛，对不对？啊，所以英文里面是用一个 soul， 那如果 soul 中文的话，就翻成什么呀？魂啊，灵魂啊，啊。那在原来的希伯来文里面，在就是旧约里面啊，你去看的话，这个尽心呐，啊，那个在那个生命记第六章啊，里面有讲，哎，尽心，对不对？那个字是 nefesh， 在旧约里面意思，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在创世纪里面第二章第七节里面，当神造了用土造了亚当以后，怎么样？亚当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土造的人嘛，是不动的，对不对？叫他眼睛杀一下也不会杀，对不对？哦，根本不会讲话。但是呢，我们的神居然说是按照他说我们的形象，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所造的那个亚当，然后天父怎么样？跟亚当吹了一口气，亚当就变成了什么？有灵的活人。那一个吹的那一口气，那英文叫 breeze， 就是神的生命气息吹到亚当里面。那个土造的亚当成为有灵的活人，就是那一个 living， 英文说 living being， living being 就是我们这一个人，就是我们怎么样活出来的啊？这是旧约。那新约里面讲到这一个尽心的限制呢？那旧新约是用什么文字写的？旧约希伯来文，新约呢希腊文啊，希腊文写的。哦，那希腊文的那个字就是那个塞奇，对不对？哦，那去找英文，因为不是英文了，就找不到了。哦，那它的意思就是当然这个字就是那个字根啊 psychological， 对不对？就是那个 psychological 是什么？中文怎么讲？就是那个哦，心理学，那个就是那个原来的字根，就是英文来说就是 will， 就是你的意志，你的意愿，对不对？你的意志，你的意愿，这个就是你要怎么样做决定的，做决定。所以这一个尽心的话是有关我们这个生命，就让神给我们的这个亚当的生命，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是恢复怎么样？我们说新造的人，我们就是恢复更新到神所建造的原来的这一个好的生命嘛。这个生命是属神的，这个生命就是属灵的这样一个生命。所以我刚才提到，我们从这三个非常实际的角度，我们来学习，我们尽心爱神。第一，从个性；第二，从热情；啊，第三，从我们所走的选择的那个道路上面。所以这里呢，如果你喜欢英文的话，我给你三个 P 嘛 ：personality、passion。跟 pass 很好记嘛， 是不是啊？很棒吧？啊，好，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那个 personality 的个性啊。神要我们信主以后，是我们这一个人是被重新建造的，是一个更新的人。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啊，他怎么写？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来，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所以我们里面的一个私欲，这个迷惑是渐渐变化，对不对？成是一个罪人，那亚当的那个罪性啊，我们生出来就在我们里面。但是呢，神的计划是什么？我们得救以后，我们也听了这些真理这些道吗？然后我们是要怎么样？来，一起来，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怎么改换一新啊，我们这个人是要改换一新的，是穿并了，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什么？是照着形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就是说，照神的形象所造的，就是在创世纪，我刚才创世纪二章七节，神吹了那一口气，那个亚当成为有灵的活人。那个人原来是神所造的，是怎么样？亚当跟夏娃是什么？perfect 嘛，是不是？啊，是 perfect， 就是在神的真理的仁义跟圣洁里面的，圣洁里面的。所以我们要回到神所给我们每一个人，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给的 personality， 不是说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一样，都很无聊嘛，对不对？是不是？但是那一个 personality 不是说我在这个世上所得到，或者哦，有时候我说，哎，这个是我像我妈妈，哎，这个我像我爸爸的样子，这个基本上都不是神所给的。神所给的就是神所吹的那一个生命的气息。所以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完美的，在神的眼中都是 perfect。我们要回到这样一个起初的一个创造里面，所以必须是回到神所给我们的这个个性。所以你就要去发现了，发现了神原来给你的创造那个个性可能跟你现在的个性不一样哦，真的跟你的个性不一样。但是我们在寻求的时候，他说我们是要怎么样回到恢复神造我们的形象，就是跟耶稣一样。那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耶稣怎么说的？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样式嘛，恢复这一个被造的美好的形象。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啊，你们当服我的，学我的样式，学我的样式。”你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耶稣所讲的话里面，只有这一处你可以看到，耶稣说：“学我的样式。”你可以去找啊、哦，耶稣医好了一个瞎眼的，他没有马上跟门徒说：“哎，学我的样式哦，把泥口水涂在泥里面搅一下，涂在他眼睛上面。”这是耶稣医治那一个瞎子的特别的那个耶稣所用的方法。耶稣没有说你是要这样做啊，但是耶稣当然也是跟我说，跟我们说，我们要做的事会比他还要大，当然就包括我们传福音了，整个全球全人类都要听到福音。那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我的样式。学什么？就是学耶稣的谦和跟怎么样柔和谦卑。所以我们要恢复神所造我们的形象，我们找到神给我们原来创造的那个美好个性的时候，我们首先学耶稣，就是我们能不能柔和，我们能不能谦卑。因为这个关系到我们愿不愿意被改变，我们愿不愿意被更新。因为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我听得太多啊，去有位弟兄或者姊妹啊，他说：“哎，我这个脾气啊，真的没办法改。我妈妈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我生来就是这样的。哦，我这个，哎，我这个急躁啊，你看我爸爸啊就是这样，所以呢，我这个就像到我爸爸啊，没有办法。我跟你说，原来神创造你不是这样的， 原来神创造你，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以后，他要恢复那美好的那一个创造，跟神的形象是一样的。所以这些不好的这些个性神要挪走的。甚至有时候你觉得还不错的个性啊，我跟你举个例子，我这个人是从小就安静的啊，你看我就是安静的样子对不对啊？没有啊，因为现在改变了哈，就是说哎，改得越来越棒嘛，就安静。我是就是说哎，最好你不要来烦我，我也不会烦到你的，我也不会踩到你的脚。哎，最好你也不要来踩到我的脚，是不是？哦，那个星期六采购，我要赶到第一名去到商店里面，哎，不要看到太多的人了，太多的人真的很烦了，对不对？哦，我排队排得很长，说我跟我太太说啊，算了算了，我们放下，我们下次再来买，不要结账了。就是一个怎么样？人家说独行侠，就是说，人家说这个人比较孤僻嘛，哦，跟人家不大，哎，可以打成一片这样。但是神居然改变我嘞，神居然改变我，你知道吗？我现在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哪里，你知道吗？啊，当然大普莫纳地区我很喜欢，我们走岛在这里，对不对？啊，我也有喜欢去的，我最喜欢去中国人的餐馆，大的餐馆，而不是说你要请客我，我会请客你了。啊，大的餐馆，因为什么呢？我现在每次看到那么多华人的话，我心里就很高兴哎。我过去都想避免了，跟中国人没什么好搞的，啊，那个，但是我现在看到华人，心里就很高兴。然后呢，我心里就在想，哎，这些人有没有得救啊？哦，他们能听到福音，多棒啊，对不对？哦，所以现在华人越多的地方，我就越想往那里走啊！这是神在那里做工了，神改变我有一个爱我们自己华人的心啊，是不是？你有没有这样？啊，我跟你说，神要使用我们每一个人，神要改变我们，甚至我们的这一个胆量，你知道吗？我过去是胆小的，我在小学的时候。哦，根本我们小学没好好念嘛，对不对？文化大革命。哦，那讲初中好了，念书。那个，哎，班上女生在另外一排，从来没见过面，对不对？哦，老师看见老师也很恐怖，很可怕。哦，高中的时候总算可以跟老师讲一两句话，到大学的时候可以进到教授的办公室去问问题了嘛。但是你知道吗？这个胆小，从来没到大学毕业，从来没跟女生讲过话耶。所以，但是现在怎么样？现在是改变我的个性啊，改变我了，对不对？但是在圣经里面跟我们哎丰收家人的姊妹们怎么样啊？你们都是我所爱的，啊，对不对？啊，这个神就是哎会改变了胆量，然后过去你叫我站在上面带敬拜呀，啊，我赶快要逃啊！但是神怎么样？说你要愿意啊，要柔和谦卑啊，让神来改变，让当我们愿意被神改变的时候，神就慢慢怎么样恢复他原来的那个创造，我们神所给我们的那个个性会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服事里面，神把我们发掘出来。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在地上生活应该是很有趣的，不是那样单调的，就是当然我拿了哎那个 passport 进天堂，哇，很棒，开始睡觉，等到耶稣来了接我去，对不对？不是这样的，神要在我们地上经历他给我们的好处，经历就是恢复神原来创造我们的那一个形象，以至于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是非常丰富的。有没有人阿们的？有没有人已经有经历的？或者 有人说哎，我也要来试一下的，有没有？有嘛，啊，有。所以我们要愿意啊，真的愿意。然后不只是我们 personality 个性上面，所以要恢复我们，恢复那荣耀的神的形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天的生活当中，神要让我们是充满热情的人。弟兄姊妹，丰收家人，我跟你说啊，正常的教会，正常的基督徒一定是充满热情的， 不是啊，一个都是一个都是一个西瓜脸这样啊，苦瓜脸或者冬瓜脸，对不对啊？冷冰冰的。而是当我看到我们刘妈妈的时候，她啊像跟我这样笑，我跟她这样笑，是不是明天我们也可以 hug 一下嘛？等一下啊，是充满这一个热情的。当然这一个热情不是说我们人的这样一个血气的热情，这一个热情是因为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以后，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热情，以至于我们要活出耶稣基督那一个热情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所以在圣经里面就有很好的一个例子啦。最近我们在讲保罗，我们也在读了嘛，是不是？刚才我们唱一首诗歌是什么？第三首诗歌是什么？还能记得吗？啊，都忘记了，忘记下星期还可以唱嘛，对不对？啊，一直唱到大家记得《无家之宝》，对不对？那个就是保罗他的生命，他为什么活出来？他认识耶稣以后，他怎么说？在来腓立比3:7-8，我们一起来念来。啊，神的话也很宝贝。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了。”保罗，你在开玩笑嘛？对不对？那些真的是很有益的，对不对？我今天 Mercedes-Benz 我还没开过了，下次可能 Mercedes-Benz 更 stable 不是很好吗？但是他说居然这些是没用的东西啊，因为我现在认识一位对我更有益的是什么东西？什么谁啊？耶稣基督啊。然后他接下来还更奇妙了，他说不但如此啊，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所有的事情当作有损，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无价之宝刚才在唱的是不是？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因为耶稣已经将我们作为他的至宝。就像那个马太福音里面讲到那个商人怎么样卖掉他所有一切的东西啊，家产啊，产业，然后他什么，为了去寻找那一个宝贵的波罗，宝贵的波罗，是不是一样啊？因为神看我们为至宝啊，我们看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怎么样？一起来，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坟土，为要得着基督。因为他得着基督，原来他这个得着基督是什么呀？他说我要更，英文说认识 knowing Christ， 知道主耶稣基督。那知道主耶稣基督不是说啊，我认识 Peter 对不对 Holy 啊，认识这样的认识，而是他是在一个关系里面，就像夫妻的这样一个亲密关系里面，那个原来这个 know 是这个意思，知道是这个意思。所以他在跟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关系里面，对耶稣有更深认识的时候，他只看耶稣基督啊，其他东西都失去了光彩了嘛。所以他其他东西可以作为粪土啊，这是保罗。我跟你说，我们作为中国人华人啊，也可以非常的骄傲，在我们华人里面也曾经出了一位像保罗一样的，你知道是谁？对，宋尚杰博士。你要称他宋尚杰博士哦，当然他是一位牧师 啊。宋尚杰啊，是1920年代的，有没有人从福建来的？福建，有吗？福建，那个福建是不是福州？不是啊，没有人从福建来，他是原来在福建，他爸爸是一位牧师啦，他从小就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他爱耶稣基督，然后他也非常的勤奋，他念书念得非常好，他高中毕业的时候，他是全校的第一名，当时有一位宣教师啊。宣教士就提供他，跟他说在美国 Ohio 那个地方啊，一个大学有一个正好奖学金啊，就是你那个念书不要钱，奖学金可以提供给他。所以呢他就抓住这个机会就飞来美国。1920年，他是1901年生的嘛，高中毕业18、19岁，所以他飞来美国 Ohio 州，然后他就念化学，他是念化学的那个奖学金，所以他3年之内 三年之内就拿到了化学的学士 学士那个 bachelor degree 啊，然后呢，然后过了一年，过了一年，1924年第四年他拿到了硕士，化学的硕士，在 Ohio State 嘛， Ohio State 那个 University 大学，那个是化学很棒的那个科系。然后呢再过了两年，1926年他拿到了化学的博士，博士学位啊。当时来说，哎，1926年你想想看，1926年了，对不对？很多人都没有念过书啊，对不对啊？那我妈妈才念到初中毕业，对不对？那个当时他是化学博士啊，不只是在美国，在中国也一样啊。中国那个时候政府啊邀请他，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啊邀请他啊，那个当然他还没回来，他在美国，他在念书的时候啊，他有爱耶稣的心，他去传福音呐 啊。那他毕业以后有一个选择，拿到了硕士的博士啊，可以在学业上面继续嘛，很棒，对不对啊？他跟他父亲说啊，这个化学东西太棒了，神的创造太棒了，要更多的研究。但是也有另外一个选择，他要走侍奉的道路。所以他大博士学位以后，他选了一个道路，他跑去纽约啊，纽约读神学院。在纽约读神学院的时候，忽然他发现哇，神学院不好玩嘛，神学院这些人怎么这么没有热情哦，唱诗歌也没热情，读圣经也没有热情，上课都在打瞌睡，好像因为没有圣灵在那里工作。所以他就在那里进食祷告，他每天用方言祷告，每天跟神那里祷告敬拜的时候，哇，他是在那里好像跳舞一样，对不对？像大卫一样，人家看他是一个怪人啊，人家说哎，这个是一个疯子啊，怪人，就把他怎么样送到一个精神病院去了。但是他在精神病院 里面你知道吗，40天他读了圣经40遍，有没有人40天读完圣经一遍的？有没有？没有吗？他40天读了圣经40遍，他爱耶稣，那个热情啊，不断被圣灵说眺望啊。到1924年的时候，1927年的神给他异梦啊，他看到在福建他的家乡，他看到在中国大陆，甚至东南亚，在台湾那些失丧的灵魂，他看到很多很多人呢，就好像掉到一个大海里面去一样，承认了。但是神给他看到什么？神给他看到耶稣的十字架。在异梦当中，他看到耶稣的十字架降临在那里，很多的人因为耶稣的十字架就被吸到耶稣的十字架上面去了，怎么样？他就得救了。这个就是我们的故事啊，我们被耶稣的爱所吸引啊，被耶稣的那个十字架，他流的宝血，他剥开的身体所赎回啊，吸到十字架上面去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关系啊，就是这个十字架与神的关系啊。对了，神的跟人的关系，所以耶稣的十字架把很多人吸上来。所以他带着这样一个意向，他决定放弃美国很多的邀请了，当然他就放弃在美国的生活，然后回到福建，回到中国大陆。船快要进码头，在太平洋快要进码头的时候，他将他的博士的那个那时候金钥匙啊，一把 Ohio State 那个大学给他博士的一把金钥匙啊，就是他的文凭，还有丢到海里了。他讲怎么样？他最最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啊！我今天还保存着我的学位的那个美国的学位丢掉，但是他将这个世人看为是最重要的东西，他丢到海里面去。他成为中国的保罗，他走遍中国的各城各乡啊，甚至在1936年的时候去了台湾呐，啊。Amy 的 你们的 家里的那个祖先就是受他的影响信了耶稣啊，很多中国大陆的受他的影响，他是当代的中国的保罗，一样跟保罗丢弃万事啊，看着粪土啊丢掉。弟兄姊妹，这是他认识耶稣基督，就像保罗一样认识耶稣基督，他回应耶稣基督的爱，他所发出的生命里面的这个热情，他的这个热情，他看其他东西为粪土啊， 你行吗？我行吗？我们可能一下子没办法话回家把这些都丢掉，是不是？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在一些小事上面来操练嘛。在这个季节里面，我们说我们要跟神得到耶稣更多，得到基督更多，跟他更有亲密的关系，我可以丢掉一些东西啊，一些缠累我的，花更多时间跟他亲近，读圣经祷告，是不是？把我的生活的天线调整，跟耶稣对齐，跟他恢复好的关系，从简单的开始。我跟你说，我曾经做过一次，我曾经做过一次，你可以丢一些东西，这是一个宣告，这是在临界一个宣告。虽然没有像保罗、宋尚杰这样的伟大，我过去，你知道我过去曾经很有名的，真的、啊。你二十年前你去 internet search 涛州的话，我是 pop 出来 number one， 很骄傲，对不对？很骄傲，因为我在专业的杂志上面，有些人听过，我差不多每个月都要发表文章啊，都是那个他们叫那个 feature article 啊 ，feature article， 而且这个杂志，我都每一本呐、都留起来啊，叠得很高啊，每一本都留起来。然后除了我自己留一本，我还都寄一份回去给我的父母啊，让他们也骄傲骄傲啊！哇，你的儿子在美国，还有一点模样嘛，对不对？有一天，我发现了啊，原来这些东西过时以后都没人要读了，过时以后都没有用了啊！我很伤心，是不是？啊，都没人要了。但是耶稣的爱临到我的身上，说我可以像保罗一样、宋尚杰一样啊，可以得到基督，在他的爱里面得到满足，而不是满足在这些。这也很好，当然很好。这些所谓的那些让自己成名，是吧？对东西上面，我就做了一个动作，你知道吗？那一天我从来没跟艾米讲过。那天我把这些所有的拿起来，那一天正好是那个收垃圾嘛啊，然后我就把它丢到 recycle bin 里面去了。我说我不再被这些吸引住了，我要被耶稣所吸引住，你知道吗？从此以后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吗？我在 internet 上面的那个 fame 啊，那个知名度啊，你知道过去还有很多人写 email 给我。他们还把我写的东西 翻成什么中文的，我说中文我自己写下，中文人家还都写信来问我什么这个那个，好像自己很了不起。从此以后慢慢的怎么人家都不认识我了呢？你现在去社区 internet 的话，你把我名字，除非你还加一些很多的 condition 了，很多的条件，你把我 pop 出来，你现在就找不到我了。弟兄姊妹，我从最这个世界的这个上面我掉下去了，但是感谢赞美主，你知道吗？我这个行动让我掉到哪里去了？让我掉到耶稣基督的手上，让我掉到耶稣基督的怀抱里面，让我掉到耶稣基督的爱里面。有没有人说阿们的？哈利路亚！你要不要这样掉下去？我们要掉到耶稣基督的爱里面，在他的怀抱里面，你知道吗？我们在天国里面就有份了。这个就是耶稣所说的，不只是说在文字一样，我是知道我要尽心尽力的爱神，而是我要开始活出来，我可以进到天国里面。我有一个新的名字，今天所唱的，我有一个新的名字，我有一个新的名字，在耶稣的心里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要不要？你要试一下，你不会的话，我来帮你丢。曾经有一位姊妹，也是我的 Amy 啊，有一位姊妹，她说，哇，这些首饰啊，让我真的是每天啊要打扮大哪一个首饰啊，我要挂哪一个，但是真的是赚了我太多的吸引力了。她说我要把它丢掉，哇，你要把这个24K 的戒指丢掉吗？哦，你要把这个项链丢掉吗？哎，搞不好拿去变卖，还可以支持教会，是不是？我们财务上面有问题，有缺乏，你可以支持。但是说，他说这些我已经带出坟土，我要丢掉，但是我没有勇气，你们帮我来丢啊，我帮你丢啊。结果， 结果怎么样？他叫 Amy 啊。那一天我去丢啊，我看也不看、啊、那个里面一包东西啊，到底什么东西很重的、啊，嘣丢到收垃圾里面。这是一个宣告，这是一个行动，说我不再属于这个世界，我是从世界分别出来的。从今以后，我要跟耶稣有更紧密的关系，更亲密的关系。我不再活在这些世界的东西物质里面了。不要不舍得，啊，不要不舍得哈、啊，你可以小小的先把你的什么 CD 啊那些丢掉 啊。所以现在要 quiz 一下了，讲了那么多哦 ，quiz 一下。我们的热情在哪里？你的热情在哪里？你的热情在哪里？第一，这些都很好啊，都很好啊，聪明又有学问，有没有人要的？啊，我现在都不敢要了。聪明有学问是好的，哈哈。哦，然后人缘好，知音多，有没有人要的？真的很好啦，我们就是要建立好的人际关系啊，对不对？哦，然后呢？然后掌握权势左右绝面啊！我一出现，什么事都不发生了，也很好，对不对？啊、哦，我也智慧做聪明的决定，太棒了，是不是？都需要啊，对不对？哦，免疫忧虑有恐惧，我当然不要忧虑，我要恐惧啊，不要恐惧啊！我生活富裕，荣华富贵啊！哎，这也不错嘛，对不对？啊，但是这里还有一条说，一生明白顺服神的旨意，有没有人要的？有没有人要选择这个的啊？这是我选择，是不是？还是后面还有更好的？受人的羡慕啊！哦，健康长寿有口福都很棒哦，功成名就啊、哦，那个随心所欲自由自在，然后家庭都美满，弟兄姊妹，如果你选择的话，如果只有选择一个哦，还不是两个，你要选择哪一个？啊？Number seven， 大家都知道要 Number seven， 今天是不是？但是问题在于，就是我们能不能活出这个 Number seven？ 当我们在这个关系季节里面啊，尽心尽意尽力爱神的时候，我们要活出 Number seven， 好不好？所以这里的热情就跟你的选择有关了嘛，是不是？当你选上某一项的时候，就是说表示你有热情嘛。你有热情你才会选那一个嘛，你不要说我没有热情，对不对？但有些人的热情是睡觉，他也是热情，只是睡觉的热情。有些人呢，他就不吭声的，不吭声的热情。但是神今天要恢复他所创造我们的，神给我们的好的个性，美丽的个性，神要调整我们的价值观。所以当我们在价值观这是选择的时候，你就会选吗？一二三四五六七一直到十二，你选哪一个？但是你选的时候，你就会在你的品格里面，你的个性，你的态度，你的动机是什么，对不对啊？然后你就做选择，然后你就会活出来。这个其中的关键就是这个 passion， 你选择什么，你的 passion，你的热情就会在哪里，你对这方面有热情，你就会在以后的选择上面朝这方面去选择，更多的热情花在这个上面。所以刚才我们说我们要选择什么，一生要明白神的旨意啊，就像大卫一样在神的面前一生一世在神的殿中祷告神啊，仰望耶稣基督的美丽啊，这是他的选择，这是耶大卫的这个热情啊。所以我们说我们如何拥有对耶稣的这个热情，我们必须要有经历耶稣对我们的热情。如果我们没有经历，没有明白，当然如果没有接受的话，我们没办法活出对耶稣的热情。我们说 passion for Jesus， 对耶稣的热情，就像大卫一样，大卫他一生他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刚才讲到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怎么说，他一生一世 他要寻求，还要寻求什么，在神的殿中，住在神的殿中，看什么，看神的荣美啊，看耶稣基督的美丽，然后跟神讲话，那他的情感表达给神啊，他去寻求神的旨意，明白神的心意啊。当他看耶稣基督美丽的时候，耶稣基督的爱 就融化他的心。最近我们又在读，早晨在读雅各，是不是？有没有人在跟着读的？哦，有人说，哎，这个牧师真的是好烦的，去年不是已经读了一遍了吗？今年怎么又要读了？我跟你说，今年读的跟去年又不一样。哎，神又带我们进到认识耶稣基督的另一个属灵的层次上面，因为就像大卫一样，我们越看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越明白他的爱。在这个雅各，我们如果在读的雅各上的时候，就发现这一位良人，这一位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新郎，他是怎么样追那一个心腹的？是耶稣在追我们呢。你如果读到现在的话，你就知道，哎，那个心腹才心里跟耶稣说，哎，好啊，我就来跟随你啊。怎么样？良人耶稣怎么说？哇，妹子啊，心腹啊，你怎么这么美丽啊？哇哇，你的嘴唇也美丽嘛，讲的话造就人的话。哇，你的眼睛像鸽子眼一样，都是看着我，我的心就被你夺了。你知道夺了我的心，耶稣说夺了我的心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那一个眼睛的一个眼神，你那一个情感啊，那超乎异常的，让我感动到我受不了了。这是耶稣对我们的情感。当我们越去看耶稣的时候，他说我们的两太阳啊，像石榴一样，那个情感的表达是非常丰富的。这是我们的耶稣，我们越看耶稣就越认识耶稣基督的爱，到最后耶稣基督为了爱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献上他自己。这是耶稣对我们的热情，他对我们的热情。如果保罗没有对十字架的认识，宋尚杰没有对十字架的认识，我们没有对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爱的这样一个认识的话，没办法看其他东西为有神。弟兄姊妹，看耶稣的荣美，然后我们就是殷勤的读经祷告，让耶稣的爱在我们这样读经，用圣经的话跟耶稣来祷告。像我们早晨在早晨灵粮的时候，耶稣，哇，你看我这么美，我真的是自己没有觉得那么美啊，但是你看我这么美，我真的要活出一个美丽的样式哦。耶稣，你这样喜欢我啊，哇，你看我的眼睛，我眼睛这么小，你都看我像鸽子眼那么漂亮，哇，我真的要每天多看你耶，会，我的眼睛越来越漂亮。你看我的脖子像大卫的高台这么直，因为我顺服了你，你就这样的喜悦。哇，耶稣啊，太棒了。你就这样跟耶稣来讲话，不是那么严肃的，好不好？殷勤的读经，跟他祷告，在他的让他的爱来浇灌我们，然后我们在圣灵的能力里面，我们真的要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面活出耶稣，活出他的爱。这不是说大事不重要，大事也很重要，大的服事也很重要，星期天的讲台也很重要，敬拜也很重要，但是耶稣看到我们，他是每时每刻看到我们。我们在平时的生活，跟家人的对话，跟同事的合作，跟邻舍的彼此这样一个帮忙当中，你知道吗？在一些小的细节里面啊，我们可以来活出神的爱，表达我们对耶稣的热情。这一个热情是因为耶稣要使用我们成为他爱的管道，传递给我们的邻舍。最近我们斜对面，这个讲完后面一点就很快过去，我们要结束。我们斜对面一对 日本夫妇啦，他们也是基督徒啦。日本夫妇最近去 vacation， 最近去 vacation， 然后呢，他就那个跟我们，他旁边啊，他是我们斜对面的，他跟我们旁边的另外一个邻居就讲好了嘛，他们不在的时候，哎，垃圾帮忙拉一下嘛，然后那个信箱里面的信帮忙每天收一下嘛。但是呢，那个他旁边的邻居，哎，结果过了几天，他们也要去欧洲旅行了，正好夏天吧，去欧洲旅行，然后他就跑来跟我讲，他说，哎，帮就帮个忙嘛，对吧 ？Favor for me， 就是帮他拿信啊。我说，哎，我也你把垃圾也拖出来，我帮你拖那个，所以我就他去了一个星期，然后我就问他说，哎。 旁边 Japanese 那个去 vacation， 他们不在，谁帮他们？他说我帮他们拿信啊，但是过几天我不在了，还有差不多一个星期他们才回来，没人拿。但是他说他们已经事先跟他们的朋友了，其他地方讲好了，说过来啊，开车过来帮他拿信啊。哇，我就听了很伤心的，我真的没有面子啊，我们住邻居都已经20年了，对不对？至少也还打过招呼嘛，怎么就没有来找我呢？我一定是一个苦瓜脸，是不是？是不是？哦，所以那一天他回来的时候，哇，我就对面看到他，我就跟他说 Hi, welcome back home。 哦，他也惊讶，哎，你怎么知道我去不在呢？啊，我说，哎， I work from home, I watch。我说我有看到，我有注意到。我说，哎，下一次啊 ，next time 啊 ，when you go out of town， 我说你出城的时候，哎，你跟我说 ，I will pick up your mail。弟兄姊妹，你就这样给人有这样的 offer 吗？一点点的，哎，这生活的小事，你知道吗？他多幸福啊！啊，他说，哎，但是你下一次你们出去 vacation 的时候，我帮你 pick up mail。弟兄姊妹。当有爱的时候就没有拦阻了，是不是？啊，所以当我们对耶稣要拥有这个热情的时候，我在生活的一些细节里面，在我们彼此的这样一个交接里面，啊，可以让人看到我们是有热情的人，是有热情的人。好，那最后一个，啊，我就不讲，啊，所有的这个 slides 都在我们的网上面去看。最后一个，当我们个性被改变，当我们对整个耶稣基督对他有热情的时候，我们所选择的道路，最后就是我们所选择的道路啊，就是我们每天生活出来的嘛。神要带我们到一个目的地啊，神要带我们到一个目的地，就是我们的生命是被改变的，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是不是？这前面所讲恢复神给我们的创造，而且我们这一个被改变的个性，被恢复起来对耶稣基督的热情。是要，你知道吗？是要带到将来的，是要带到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不只是今天我们手上所做的，神要帮助我们，神要祝福我们，而且我们的目的地，我们进到与耶稣基督那一个同住的一个光景当中。所以最后在我们所行出的这个道路上面，我们只有一句话说，主若你愿意啊，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活着。这个活着不是说我这个啊肉体这样非得可活着，而是活出是一个热情的，活出是一个个性，是神所创造的这样一个个性，所做的事是在你的旨意里面的。所以我们听神的话，顺服神的旨意，很多了不讲啊。那最后神必带领我们，与我们同行，直到我们的目的地。我们要结束的完美，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我们要结束的完美啊！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是一步一步朝着神带领我们进到这个永生里面，但是地上是会结束的。那个结束的一刻，如果这结束的一刻是目的地的话，我们要完美的结束，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生命记》里面第5章33节，耶和华所说的，他说：“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使你们怎么样可以成活得福啊！这个得福英文里面是什么 ？prosper， 亨通啊，不只是发财啊，健康，我们是亨通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神赐给我们，赐给我们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我们在他里面得以长久。曾赐给我们大摩纳地区，我们要在这里传扬耶稣基督到他再来，好不好？我们尽心的来爱神，我们用这首诗歌来结束，好不好？来，我们请敬拜堂上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说我们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来爱神的时候，就是我们进到与神的关系。神说要爱人如己，像耶稣一样爱我们，我们去爱他人的时候，我们进到与弟兄姊妹，我们邻舍，我们家人，我们同事 这样一个好的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们让耶稣基督的爱再一次来充满我们的时候，让我们享受在耶稣基督爱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跟耶稣说，主，你就是我唯一的热情，主，你就是我的挚爱。我们一起来。 每早晨天渐亮时刻，你歌声遍满路耳，如甘露苏醒我灵，享受你甘甜同在，真盼望在片刻连接，静静听你爱指引，多想把时间引住，将你深留在心头。耶稣，你是我挚爱，你爱情夺了我心，渴望再次见你的面。哦，两人来让我心，没想到如此的大爱，白白地倾倒于我。虽然黑，你看为美，把我当作你宝贝，痛苦中。紧抱着我，真实地捧着我心，袖子是你的宝血，释放我心的自由。耶稣，你是我唯爱，我爱情完全属你。爱你匍匐你脚前，爱慕你亲吻你心，这一切都将要过去，是成功或是失败，是富贵还是奖杯，生命和将洗去。当我站立天堂门前，熟悉拥抱和亲吻，牵手擦去我眼泪，喜乐大笑进荣耀。耶稣，你是我挚爱。爱情得了我心，渴望再次见你的面。哦，两人来让我心，耶稣，你是我唯爱，我爱情完全属你，敬拜你。脚前爱慕你，亲吻你心。耶稣，耶稣，我心渴慕你。耶稣，耶稣，我心羡慕你。 见你的面。献出你，敬拜你，俯伏你脚前，爱慕你，亲吻你心，敬拜你，俯伏你脚前，爱慕你，亲吻你心。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的良人，我们的君王，我们的新郎，再来的审判官，主，我们谢谢赞美你。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已经领受了你的爱情，领受了你在十字架上面的大爱。主，现在是我们的时间了，我们要向你来献上我们对你的爱情。主，我们要献上我们对你的热情。主，我们要献上那一个被改变的上帝原来创造我们的那一个美好的个性跟品格，活出耶稣基督荣耀的形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披上耶稣基督，让我们走到哪里，让我们可以发出耶稣基督那清香之气。主，我们谢谢赞美你。主，我们今天不只是跟你说我们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来爱你，爱人如己。主，我们跟你说，主，我们的生命气息是属于你的，因为我们是你原来的创造，是一个完美的创造。我们要恢复这样完美的创造来爱你，进到与你亲密的关系当中。主，我们谢谢你继续来眺望基督徒丰收教会，在这个一个关系的突破的季节里面，让耶稣基督那一个爱的热情，那一个爱的火点燃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起来跟着你一起上到莫要山鲁香亭，让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穿山越岭，进到那灵魂的合唱里面，为你来做见证，主，被你所使用，成为你名副其实的心腹，成为住在你院子里面的心腹，为你结出那美好的上等的果子来献给你。谢谢主，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宝贵式的交通常与我们主你所爱的丰收心腹们同在，直到你再来的日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感谢主。